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27集营救行动。苏青竹正坐在茶楼前等待消息，赵大明白手舞足蹈地跑了过来，他指着房间。苏青竹迅速走进房间，看到桌上的无线电台亮起了信号灯，苏青竹立马戴上耳机，用笔记录着接收到的摩斯电码。熟悉的频率，熟悉的节奏，让苏青竹不经意想起了从前。 会摩斯电码吗？ 在警校学过。 我们的手机被帕拉监听了，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就用这个电台联络。 养生手册？ 这是密码本，三个数字为一组，分别代表页码、行数和列数。来，重温一下你在警校里学到的知识。 哼，你在怀疑我的能力。 洛翔双手一摊，苏青竹翻看了一下养生手册，在桌上敲打手指，洛翔记下密码，在养生手册上圈出了五个字： 我是王八蛋。很好，以后我们就用这五个字确认身份。 此时苏青竹的手边依旧放着那本养生手册，破解的密码正是我是王八蛋。当苏青竹陷入疑惑之际，信号灯再次亮起，苏青竹连忙低头继续抄写收到的信号。破解后立刻拨打电话。廖永嘉来回踱着步，接到苏青竹的电话脸色一沉。陆老板正趴在车底修车，阿豪坐在车内百无聊赖的样子。突然汽车广播里传来一阵嘈杂声，然后不断地重复着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。阿豪猛地坐起身。 老陆，有情况。 安全屋的洗手间内，余生海看着手中的佛牌，又想起了五年前。那时余生海正紧张地慌不择路，将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巷子口，这才发现浑身沾满了鲜血。他赶紧走向一个水龙头，用水清洗自己的上衣。突然在巷子口一辆车灯照了过来，余生海心里一慌，连忙躲进拐角处。一辆冷藏车开了过来，车厢打开，走下几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，其中一个正是谢远。谢远拍了拍车门， 走，往北一直走，没人会查你。 余生海屏住呼吸，后背紧贴着墙，听见冷藏车关门的声音，很快冷藏车就从眼前路过。余生海只看见后视镜上挂着一块佛牌。余生海猛然睁眼，佛牌背后的画面逐渐清晰，开车的人正是林展雄。此时廖永嘉进入安全屋，打断了余生海的回忆。 有消息了吗？ 北纬7度5分，大致判断他们被梁龙带到了这座岛上。 我立刻请求支援。 现在情况比较特殊，梁龙手里还有人质，万一出了人命就不好收场了。先确认一下位置，里应外合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你把通讯设备带上，另外我列了个清单，你回趟警局把他们接调出来，在 P2 高速与我会合。 是。 陈默在自己的房间里将蓝色颜料挤进水桶，再倒入洗手池，蓝色液体通过下水道流向未知的方向。陈默迅速回到楼下，折下一根树枝 往地沟处捅了一下，并没有染色，又重新找了一个地沟再次测试。终于在西南面的树林里检测到了蓝色液体，同时还在地沟处发现了一个老旧的茶叶铁盒，上面的标志是沁南茶园。陈默没有在意，将茶叶盒丢在一旁。突然一支枪顶在了他的腰间，他回过头，身后站着梁龙。 你在这儿干什么？ 房间里闷，出来走走。 走，给你看个东西，马上就不闷了。 陈默只好跟随梁龙离去，在心里记下了地沟的位置。电脑里正在播放一段监控录像，车牌号为 78TNS3 的冷藏车驶入了加油站，正是之前张新瑶加油的情景。 是这辆车吧？ 你从哪儿找到的？ 阿维带人把养殖场附近所有带监控的地方都找了一遍，最后在这个加油站里找到的监控录像。 你觉得这两个人是谁的人？ 哼，不知道，但你看他们紧张的样子，油箱盖都忘了盖，绝对是新手，那事情就简单了。 所以还等什么？赶紧回去找人啊。 不急，先把这边的尾巴处理干净。 监控画面重复播放，陈默盯着车牌和车内的两个人倍感焦虑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家修车厂里，修车小哥把一串钥匙递给了之前那名在高速公路上被撞的交警手中。保险杠已经修复完成，交警上了车一扭头，无意间看到一辆车牌号为 78TNS3 的冷藏车。交警立刻绕到了车的一旁，阿泰和老板交谈的声音越来越近。 吴老板，再加点，看这功率，这油耗，这成色，绝对超值。 你就算把它吹上天，在我眼里也就是一台冰箱。 那也是一台时速200码的冰箱。 哎，抱歉，这生意我做不了，最多收你四个轮子。 没了轮子，就真成冰箱了。 交警走到了阿泰面前。 这辆车是你的？ 啊，对对。 驾照，行驶证。 啊，我去拿。 因为偷车而感心虚，阿泰上车假装拿证，拧开钥匙直接开车逃跑，在一个拐弯处将车拐进了旁边一处废弃的院子，赶紧熄火迅速趴下。交警驾车从院外飞驰而过，警笛声也渐渐远行，阿泰这才大口喘息，并不断地拍着胸口。阿辉正在房间里吃火锅，听到窗外的警笛声，他立马掏出了手枪。 坐下，吃火锅不犯法。 手下又重新坐下了。 有展雄那边的消息了吗？ 还没有。 等了他一天，人也联系不上。不过展雄做事向来小心。再等等，也许吃完了他就把货带到了。 大辉放下筷子。 我这么说你们信吗？我自己也不信。赶紧回去打探一下。 是。 手下立刻起身，大辉的手机正好响了起来。 蔡先生。 余生海心神不宁地将设备搬到廖永嘉的车上，两个人都没说话，驱车离去。身后的一个垃圾桶旁丢着张被折断的手机卡，沉默的口袋里一阵震动，他迅速地接起电话，是廖永嘉打来的。 廖警官， 条件有限，最多只能有一分钟的通话时间，简单汇报一下你那边的情况。 这边关押了六个人， 有一人逃跑途中被梁龙打死，梁龙现在有了新的线索，今晚就要灭口，你们赶紧想办法。 明白，我马上布置营救计划，于警官会全力配合你。 你别告诉我这次行动就你们两个人，梁龙这儿有十几号人守着呢。 没有增援，营救的关键是不能被梁龙发现，否则今后的计划将无法再继续下去。 我发现了一个出口。 岛外山顶，余生海操控着一架带着信号发射装置的无人机在小岛上空盘旋，正在巡逻的梁龙手下抬起头，无人机的动静引起了手下的注意。余生海看着画面，操控无人机往隐蔽处回收，信号也随之降低。 东南树林茂密，有利隐蔽，我会在那儿准备一艘船接应你们。喂，能听见吗？ 无人机最终停在了树枝上。 再飞一次。 再飞可就要被发现了。 刚才的计划你都听见了？ 是。 好，今晚八点准时行动。 电脑里仍在播放加油站的监控录像，梁龙为油画添上了最后一笔，自我陶醉地欣赏着，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毒品。醉倒在椅子上，林展雄和村民们全都聚齐了。陈默打开最后一扇门，带领众人避开巡视。山顶，廖永嘉放下绳子，余生海从山顶爬下，划船靠近海岛。围墙下，沉默避开探照灯，拨开草丛，掀开地沟的盖子，众人俯身逃离。树林中，一个井盖被掀开，余生海跳入了地道。沉默在漆黑的地道里前行，看到地上散落着零星的尸骨，对此感到有些蹊跷。终于在地道的中间，众人与余生海汇合了，却发现有座坚实的石堆挡在了彼此面前。陈默透过缝隙看到了余生海。 余警官， 你应该早点通知我这里有块石头， 可以炸开它。 你那边地势承重力不够，出了意外所有人都会埋在这儿。我学过爆破，交给我。 陈默将信将疑地递上炸药，余生海接了过来，犹豫了一下，他跳进地道的更深处。陈默探了探头，已经看不见余生海的身影了。黑暗中，余生海拿起炸药，踌躇不决。他回想起和蒙哥见面的时候，蒙哥交给他一份新的证据，是一枚被火融化了一半的警徽。余生海在缝隙处不断地尝试固定炸药，内心十分挣扎。另一边，沉默焦虑地等待着，林展雄从怀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聘请书，上面写着林泰的名字。 如果我出不去，帮我把这个交给我儿子，一定能出去。 沉默的注意力全在余生海身上，沉默发现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听到那边的动静了。 余警官，这位置安全吗？我们可是把性命全交给你了啊。 余生海被沉默的叫喊打断了思路，余生海打了个机灵，眼神却清亮起来。 让他们退后。 沉默摆手示意所有人后退三步。余生海咬住手电筒，重新将引线与炸药连接，将炸药塞进远处的一道缝隙。炸药重置完毕，余生海爬上了地道。 再退后一点。 众人再次后退，余生海向沉默点了点头，按下了起爆器。一声闷响，弥漫的尘土散开， 地道被炸出了一道豁口，林展雄和身后的村民们欣喜若狂，陈默则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余生海。 快走！